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3回，看见他这一身的伤，谢之真立时便红了眼眶。他顾不得羞惭，伸手哆嗦着抚上他胸前骇人的伤疤，又摸了摸那渐促撕裂的不规则伤口，带着哭腔问道：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受的伤？为何从未听你提起过？ 看见他脸上真真切切的关心，谢志芳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许，低头亲了亲他的脸颊，转过身来给他看同样伤痕累累的后背。几年不见，他的个子抽长了不少，常年风里来雨里去，皮肤呈现健康的小麦色，就这么大拉拉的在姐姐面前展露着漂亮的身体，将一道道狰狞可怖的疤痕当作最闪耀的勋章。谢之真撑着身子坐起来，从背后轻轻抱住他，柔声问道： 阿汤，还疼吗？ 姐姐清醒就不疼了。 谢之芳顺杆往上爬，舔着脸提出要求。谢之真没有说话，柔嫩的脸颊贴着他的后背，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过，烫得他骨灼血热。 姐姐别哭，别哭啊！ 谢之芳最怕他哭，立时转过身来，手忙脚乱地帮他擦眼泪，边擦边亲他。 不疼了，早就不疼了，姐姐知道的，我身子骨好得很。再者说，娶了姐姐，天大的病痛也没了。 谢之真抽噎着，揽住他的脖子，扬起脸儿任由他施为。见自己打的同情牌屡试不爽，颇有奇效，谢之芳心里又甜又苦。趁着谢之真态度松动的关口，他动作飞快地解开自己的腰带，双手探向他衣领，哑声道： 姐姐，夜深了，我帮你宽衣解带，咱们早些安歇吧。 谢之真脑海里一闪而过那些避火图上羞人的姿势，脸颊烧得更加厉害了，别过头去看向红彤彤的床围，没有应声。谢之芳大着胆子为他宽衣解带，眼看着谢之真惊慌失措地缩进床里，急急扯开被褥遮羞，脸色又撂了下来。 姐姐， 他扣紧他的脚，因为不想吓到他，强压住内心的酸涩，忍着难过劝他： 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你就疼我一回，成吗？ 我，阿汤，我害怕，你把烛火熄了好不好？ 谢之真挣不开他的钳制，两条腿也跟着缩进被子里，垂着长睫，显出几分无辜可怜的神气。把烛火熄灭，不看他的脸，甚至将他当成别的男人，这样才能接受和他的结合吗？谢之芳面沉似水，心知这门婚事本就是自己强求来的，他根本没有资格生气，没奈何忍了又忍，决定各退一步，从旁边的妆帘里摸出一颗鹅蛋大小的夜明珠放在床头，又往上面罩了一层红纱，这才将蜡烛吹灭。屋内的光线顿时变得昏暗，因这软红摇曳又多了几分旖旎。他将手探进被子里去捞他的脚，低声下气地哄道： 姐姐，咱们方才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放松些，将一切交给我。 谢之真将身子蜷得更紧，露在外面的一张小脸红得快要滴血。谢之芳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语气不免有些生硬： 姐姐， 我今晚是一定要和你圆房的。 对于和弟弟圆房这件事，谢之真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这会儿见谢之方的神色不如方才温柔，心里更加慌乱，声音里甚至带了点哭腔。 我害怕。 第二次听见他说害怕，谢之方心乱如麻，目中现出犹豫之色，很快这样的犹豫又变成决绝。总不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相敬如宾做一辈子的姐弟吧。再者说，他知道姐姐是最传统的大家闺秀，大约只有占了他的身子，才能让他死心塌地地留在自己身边，慢慢再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不再想着逃跑，想着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。谢之方咬了咬牙，自床下的暗格里摸出一盒朱红色的香膏，用指甲弯了一小块丢进旁边的香炉里。不多时，淡雅的丁香气味飘散出来，煞是好闻。谢之真觉得这味道有点熟悉，怔了一怔，问道： 阿汤，这是什么？ 自三哥手里买来的宝贝。 谢之方勉强挤出一个笑脸，眉眼却往下耷拉着，带出几分苦涩。 姐姐别怕，且耐心等上一等。此香名叫燕桃源，乃诸星之物，且与身体无碍。 姐姐一直排斥他，他猜到洞房花烛夜有可能会出现额外状况，因此早有准备。谢之真欲言又止，过了半晌方道： 你买此物花了多少银子？ 也不贵，不过1000两黄金。三哥说这是看在兄弟的情分上，以进价卖给我的，并不赚什么钱。 谢之方留心观察他的反应，见过不多时，僵硬的身体果然放松了一些，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 正儿觉得好些没有？ 谢之真跟着宋永仪记过账，自然知道这香膏的底细。进价15两，卖出1000两黄金的天价，这还叫没赚什么钱？他哭笑不得地看着被蒙在鼓里的傻弟弟，他平素里跟个人精似的，只在自己的事上犯糊涂，想到这儿心里倒有些酸软。 好些了。 谢之真脸颊绯红，呼吸急促，嗓子里也仿佛浸着水，传进谢之方的耳朵里，令他心痒难耐。他跪在他身前，专注地看着他羞红的小脸，见他一直闭着眼睛不敢看他，难过地放软了声音，带了几分恳求： 姐姐，你看看我，你看我一眼。 睫毛紧张地胡乱抖动，谢之真勉强睁开美目，看向弟弟热烈而又痴情的眼睛。他试着以妻子的角度重新看待他，意识到他生得实在俊俏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高眉薄唇，身形高大挺拔，犹如劲松修竹，身上兼具了活泼跳脱与光明磊落两种特质，委实令人心折。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缠着他撒娇耍赖的孩子了，在漫长的分离中，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他已悄悄长大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许是被美色所迷，又或是因为别的情感，谢之真犹豫着主动伸出了双臂，搂住少年的颈项。约莫一刻钟后，洞房花烛夜不大顺利地结束了。大约是因为心情太过激动，谢之方并没有挺多久，此刻翻身躺倒在床上，仰望头顶红彤彤的帐顶。得不到姐姐的心，得到人也是好的，他这也算是求人得人。那么这会儿酸涩愧疚的情绪又从何而来呢？不是应该开开心心的吗？他眨了眨眼睛，扭头哑声道： 姐姐，咱们已经是实打实的夫妻了。 谢之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答他，红着脸点了点头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